家就唔使擔心啊！上個星期五休息之後咧，大家都好驚啊，即係有冇節目睇咧？咁誒，因為嗰、那個我都頭先阿 Anthony 都有啲網友俾個 WhatsApp 我睇啦，就話嗰啲粉塵有毒，咁叫我小心啲，即係會影響個肺同埋影響個腦。咁我就都之前出現過頭痛嘅，成日都咁而家就都誒、有啲朋友咧就擺咗啲有啲義工咧就送咗啲空氣清新機嚟，咁就開始即係。潔淨個空氣，咁好多朋友上嚟，我點解唔俾大家入嚟都有咁嘅原因嘅，其實因為嗰個打印機太多啊，成差唔多二十部， 有少少味㗎。 啊，咁嗰啲嘅PLA 膠嗰啲粉塵咧，就會即係影響個氣管。咁因為我朝頭早我要翻嚟去即係清理嗰啲打印機，同埋即係將嗰啲印好嘅嘢收咗之後，再重新即係去印啊咁樣。咁起碼都有兩個鐘頭係喺。打印機前面嘅，其實每日都咁，所以就一定有一個影響，咁所以就要休息，因為上個禮拜實在太攰啊，派完呢、這個即係雷鼓之後咧就好攰，咁所以就當時就決定呢、這個即係休息一集，咁所以就今個禮拜咧就琴日都已經復活㗎啦咁樣，咁啲人好奇怪，一方面叫我保重，一方面就如果冇節目做就問打電話嚟問嘅直情係點解冇節目嘅咧咁？ 點樣打電話嚟問啊？即係佢想你做 Zoom 咁樣啊？ 查詢啊？點解冇咗個節目嘅咧咁樣？ 哦，咁你嗰度公布咗咪得咯 ？Page 嗰度有講噶嘛？ 我有，咁可能啲人 不過如果你可以你能夠接得電話嘅話，不如你索性做埋節目啦。 哇，大佬你仲講用 Zoom， 大佬你有軟件都唔好用 Zoom 啦，大佬呢單嘢醜聞嚟啦，已經係你知道而家嗱，我相信好多喺屋企細路仔唔使翻學嘅咧，嗰啲學校咧都係用緊 Zoom 咧，啲老師咧就係、是。嚟上堂啊，或者係work at home 嘅咧，都係用緊 Zoom 嚟開會嘅。其實，咁Zoom 嘅好處咩咧？我哋都會發覺咧，就係第一佢就唔使開 account 啊，唔使搞一大輪呢啲咁嘅嘢啦。咁你只要 download 咗 apps， 咁咧你就可以咧。 佢咪要用嗰啲咩 Facebook 嗰啲 login 嘅係嘛？ 咁就唔係你自己啦，本身啦，你可以開一個會議啦，咁你就 send 一條 link。就去，譬如我 WhatsApp 條 link 俾你，你一撳咁咪開咯。係，咁啊大家可以開噶啦喺度。 係啊， 就係咁簡單嘅咋。咁就亦都因為佢好似頭嗰四十分鐘係免費嘅嗰個 meeting 裏邊。咁你如果到四十分鐘，你咪再開另外一個 meeting 咯。 嗯 咁就可以唔使一路唔使俾錢噶嘛，其實。 嗯。 咁啊多人用，因為以前咧好多時嗰啲嘅Google Hangout 啊，或者係好多呢啲嘅。視像會議的軟件呢、第一就是很多時候是 desktop 和 laptop 用的，即是 要跟著那個電腦，另外就是它人數的限制。 Zoom 呢就在這個肺炎沒肺之後呢彈起了，其實因為 很多人用 很多即是因為 work at home 等等，自從 Boris Johnson 就用這個 Zoom 來開內閣會議討論疫情那張相出了街之後呢、就轟轟聲上去全球的用戶的數量、咁香港我諗好多即係遠程教學啊，即係喺學校啲細路仔 好多 唔使上堂咧，都係用 Zoom 嘅。我聽啲我問啲中學老師，佢都係用 Zoom。 主要大學多，因為其實佢哋 manage 到點樣用電腦去搞呢啲咩嘢。 因為佢最先彈起其實都係喺學校裏邊用先嘅，喺美國嘅大學裏邊用先嘅。 因為大學你少啊嘛，即係如果你跳 tour room 嘅話，你十幾廿有，其實你控制又唔難。而家你 take attendance 其實你亦都容易啊，似乎係係嘛？咁但係有啲人就話，即係其實你可以呃嘅，即係你擺個張相喺度啦，咁啊，即係都可以。 咁但係 Zoom 最新嘅醜聞就係咩咧？佢本來咧就係話咧，你用緊開會嗰陣時咧，即係唔好講之前佢嗰啲數據 encryption 啊、加密嘅程度唔夠啊、冇點對點 encrypt 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啦。咁今日最新嘅最近嘅醜聞就係咧，竟然咧就係本來譬如我喺北美洲嘅用戶，我跟住佢就話，即係佢有全球唔知十幾個城市有 server 噶嘛，咁啊最近嗰個城市嘅 server 就傳送個數據啦。啊，原來唔係喎，因為佢話最近用戶多啊，需要分流啊，將世界其他嘅地方同大陸擺埋同一個 white list 嗰度喎。嗱，一般大家做互聯網科技嘅都知噶啦，逢真牽涉到呢啲嘢咧，因為中共咧你就要喺即係如果你嘅 server 用中共 server， 你就要符合佢嘅法例要求，佢就可以隨時 咧，很麻 就可以 access 啲 information 嘅官方。咁所以一般嘅互聯網咧，譬如 Google 也好，其他都係㗎啦。其實佢一定唔會將佢擺埋一齊嘅。 如果唔係佢嘅企業係玩 Q 完嘅，係唔會有人用你嗰個 service 嘅。其實你免費都好。咁呢個元徵啊，呢、這個真係啊，即係叫得 Eric Yuan。 Eric Yuan 咧，咁咧就話對唔住，一時大意。你問我，如果一間公司對數據安全係咁重要嘅公司，因為你是一間通訊公司嚟嘅喎，其實，而你竟然將一啲用戶喺高峰期嘅用戶將佢分流到去大陸 server， 而係話一個小嘅意外，我就真係唔信其實。唔好話呢個人嘅創業過程先啦。另外一個問題就係、是、咧，就係、是、最先踢出嚟呢、這個佢 用大陸 server 呢個就係、是、即係將資料送終啊。就係、是、加拿大嘅叫 The Citizen Lab 嘅一個機構嘅研究員踢出嚟嘅。咁而家就發現咧，就係呢間公司咧，其實佢最主要嘅核心嘅技術開發嘅人員咧，office 咧，其實根本係喺大陸嘅，就喺蘇州、杭州同埋合肥嘅。咁啊，據研究員嘅透露咧，喺蘇州嘅 office 都成200人喎，200 engineer 喎。咁喺美國其實就係一個話就話總部喺美國啫，但係實際上佢係一間中國公司嚟嘅。而呢間中國公司喺呢個肺炎裏邊就利用呢個大家 work at home 呢樣嘢咧，就係變成全球最熱爆、股價炒到上天嘅呢個科技股嚟嘅，幾恐怖你諗下？究竟呢個元徵有冇俾大陸佬入咗咧？100% 我話俾你聽，唔好話我串，我話俾你聽。你諗下呢個人，27歲由山東讀完書去呢、這個喺日本做過做完嘢之後去美國，去美國好似唔知六次定七次。簽不到 Visa， 第八次入到去，因為不識英文嘅其實。 係咩？佢唔識㗎？ 唔識英文嘅。然後過去之後就入去一個做通訊軟件嘅公司，叫做 WebX 嗰度做。然後呢間公司收尾俾呢個 Cisco 收購咗，就成為佢下邊一個 branch 嘅一個嘅阿頭。咁佢就將 Cisco 呢個技術咧，就將佢 modify， 即係簡單化，變成即係 one touch 咁樣嘅技術，就冇咁複雜。因為你知道以前我哋開呢個視像會議係好煩嘅，其實真係要慢慢揾個 technician 入嚟 set 部機啊。 哦，即係佢就改進咗個 interface。 佢最重要就係佢令到佢可以喺個 mobile device 嗰度用。係，以前嗰啲好柒嘅嗰啲技術，一定要黐住一個電腦嗰度用噶嘛。 我知我知。 又要裝 cam 啊，又成噶嘛。咁佢就將佢簡化到成為咧，就喺個 mobile device 嗰度用。咁成個程序咧就嗰個嘅將佢優化到咧係可以好方便嘅。咁就免費用，咁就攞客啦咁樣。咁就佢將個技術其實一路一路逐步逐步由呢、這個WebX 由 Cisco 一路咁樣 tap 咗出嚟，就成為自己公司係咁樣嘅。其實咁佢而家解釋話佢嘅研發團隊之所以設喺大陸，就因為成本平哦咁樣。我想問一下你，如果係一個美國嘅 startup 喺 Nasdaq 上市，而你竟然不知道呢些數據敏感，是因為中共本身是可以隨時根據佢的法例可以 access 到呢啲 information 嘅，佢冇理由唔知噶，佢喺 Silicon Valley 出嚟嘅喎，其實係點可能因為即係嗰個 engineer 平就擺喺嗰度咧？係咪？你知道而家 Google 都好大問題嘅，其實 Google 有啲 engineer 擺北京嘅，其實 我知 道，我哋俾人搞都係同呢啲 engineer 有關 嘅。你講 YouTube 啊？ 係啊 ，YouTube 啊，佢有啲人係擺喺北京嘅，其實係。所以我就話呢個係一個警號嚟㗎。如果 Zoom 呢單嘢唔去查清楚嘅話咧，我相信咧 FBI 而家查緊嘅。 係， 因為你 NASA 已經停用啦 ，Tesla 停用啦，而家紐約州所有學校唔准用啦，台灣啱今日宣布停用啦，呢個 Zoom 啊。 嗯。 咁香港政府就當然就冇反應啦。 冇㗎，即係 好多學校仲用緊嘅，其實。 其實你 教喂，你話反而俾人 hack 啊！突然間開下會有條友冇著褲走入嚟喺度揈下揈下，呢啲都小事，我覺得。 試過㗎，其實。 啊，真係試過㗎，唔係講笑㗎。 美國真係有㗎，佢啲亂入啊嘛。 係啊， 亂入嘅會議啊嘛，係 啊。 你唔知㗎喎，其實係無端端有咗人入嚟啦。 同埋無端端有人睇緊你開會㗎喎。 係啊，咁都得㗎喎，其實係。即係如果你話 Boris Johnson 呢啲咁樣嘅部長會議，佢開完之後，你即係。擺到明，你俾一個正位喺度，即係喺度 sit 啦， 係啊， 喺度列席啦。其實就係你預咗嘅喎。如果你要用呢啲咁嘅軟件，係尤其係你自己國家你咁樣做嘅話，咁你其實你唔使安呢啲咩5G 嗰啲嘢啦。 我都真係唔使嘅喎，其實係咁。 係啊， 即係所以我就話呢個元徵所有嘅解釋，我覺得都相當之荒誕嘅喎。佢當做自己係一個 startup， 係一個無知嘅少年咁嘅大佬。你曾經被指為是呢個美國科技紅人， 係咪勁過呢個 Amazon 嘅呢個 Jeffrey Bezos， 勁過呢個朱克伯格，係咪？大家都話呢個 Zoom 係未來嘅呢個獨角獸， 係 呢個最成長最犀利嘅公司咯。啊，點解突然間而家咁無知嘅咧？哎呀，我唔知道原來分流去大陸唔啱喎，撲你個街！即係大佬呢啲咁嘅人，你都信得過嘅？我話，喂老大佬，你將你我哋開會嗰啲資料當然冇乜重要啦，對中共官方嚟講， 係係係。 但係你 Boris Johnson 開內閣會議，大佬 NASA 同佢嘅工程師喺佢哋嘅 office 裏邊，即係喺屋企裏邊喺度開會傾嘢，然後嗰啲數據送咗翻大陸，你話係咩事啊？你話係嘛？ 嗯， 冇反應喎，而家香港教育局係 冇㗎。你而家你真係有得 鼓勵大家用添啊！我諗。鼓勵大家用添啊！ 佢冇， 佢隨時可以監視睇下邊啲人喺個 classroom 呢個virtual 嘅 classroom 裏邊咧，去散佈一啲不符合一中原則嘅內容啊！可能係嘛？都唔使學生篤灰添啊！ 係啊！ 所以我話咧，有陣時真係千祈唔好貪果盤，就係咁嘅原因。 嗯， 即係呢個又係貪呢啲咁嘅免費科技咧。其實以前你知唔知好多呢啲俄羅斯發展出嚟嗰啲咧？即係整到你變咗老人家個樣啊？點啊？呢啲 我知道，我知道，即係嗰啲 data mining 你個人 data 嘅 data mining， 同埋平時成日你見到咧網上面早排就好興嘅嗰啲網上面嘅咩心理測驗啊嗰啲咁嘅嘢啦，佢就會佢點樣咧？佢啲心理測驗啊，然之後佢 predict 你以後啊嗰個運程啦，佢通常都好擦鞋嘅喎。嗰啲嘢咧，佢講親咧都係氹你開心啊，即係同埋性格測試啊嗰啲乜嘢，成日將你揾啲歷史偉人嚟類比啦，咁令到你好開心，你一定 share 噶嘛。你越 share 咧越多嘅時候，咪越多人用咯。你越多人用嘅時候，佢採集嘅資料咪越多咯。其實係，但係過程中你係唔需要俾任何一分錢嘅，但係你又犧牲自己你個人資料。 同埋我最近咧，我睇好多 Facebook 嘅朋友都玩緊個遊戲，就係我寫十份工出嚟。 我知。 其實我就免得過，我都不會玩呢些遊戲。 啊，嗰啲係咪 CV challenge 嗰啲乜嘢啊？係 嘛？唔係，即係話十份工裏邊咧有一份是假的， 假？ 即係佢十份工寫我自己做過的十份工， 係即係叫你估 估邊一份是假的，裏邊有一份是假的咁樣。即係嗱，我坦白講，我免得過，我都不會做呢啲玩呢啲咁嘅嘢。其實即係唔好話幼唔幼稚、低唔低能，而係基本上我自從 Cambridge Analytica 之後咧，即係當年的呢、這個即係。英國脫歐事件，大家看過那套戲呢、這個、那套戲叫什麼名字，就是叫做、這個、 我知道 Uncivil War Brexit、啊、Uncivil War Uncivil War 是啊，就是這個 Cumberbatch 做的男主角的，好像我就知道呢，其實這些很多的所謂 Facebook 挑戰好 Facebook 遊戲呢，大家小心一點，後面其實是一些又是 data mining 的東西，就是很多那些 通常很多很多廢佬很喜歡玩，發覺是 廢佬即是老人遇上 Facebook 是很多，我見到通常 share 這些東西，通常 特別是現在大佬我都說了教書的不用上學，公務員不用上工，是吧？大家都在那裡在那裡不知道做什麼、即是韓劇煲完又再煲Netflix 就看到爛了、我現在 Netflix 是不是 downgrade 了，去到由720去到 downgrade 到去， 其實就全世界都是這樣的，YouTube 都是咁，因為咧佢話而家即係網上睇片啊、睇戲嘅用戶咧好多，咁、但係佢 bandwidth 夠唔夠分？咁佢 default 解像度低，降低 default 咧就會降低。 即係所以啲人話我哋窒咧，唔係我哋嘅問題嚟㗎。其實你 set 你嗰部拱翻上去720啦。 但係即係其實你自己嗱，即係呢啲係 filter 懶人嘅啫。如果你唔點樣喐嘅話咧，咁你咪即係以嗰個好低嘅解像度睇嘢咯。咁但係你如果你自己識教嘅話，你好容易你自己教翻高解像度睇到㗎啦。 嗯。嗱，呢啲 Zoom 嘅軟件咧，你睇一睇嗰條圓晶嘅 background， 我就覺得佢越嚟越似呢啲咧，係早期派過去嘅張守成呢類型，即係當時 千人計劃， 千人計劃喺孟晚舟被捕之後自殺嘅呢個曾經被指為有機會攞到諾貝爾物理學獎嘅科學家，我都係似嗰類嘅啫。如果唔係你喺美國去開發一間嘅公司係以通訊為核心技術嘅話，點會將個嗰、那個嘅研發部門擺喺大陸先得噶，大佬，同埋點會話？哎，我唔知道啊！原來人流多，我哋應付唔到，所以就 streaming 咧，將嗰啲高峰期嘅用量就分流去大陸 server。大佬，你唔好話開會講出嚟都炒得啦，嗰條友已經係，係嘛？唔好話佢點對點 encryption 嗰個嘅技術， 其實冇佢講到咁高嘅嗰個保安，即係嗰個加密嗰個程度。即係中間好容易俾人即係 hack 咗入去。咁所以咧就始終都係嗰句，即係呢啲太過。我睇佢個訪問咧，好似喺 Forbes 嘅訪問咧，太完美啊！你明唔明啊？哇，大佬唔 Q 識英文，過到去美國，哇，淨係一日廿四小時喺度寫 program， 咁樣捱上去。然後點解要發展呢個 Zoom 嘅技術呢？哦，因為當年咧佢同女朋友分隔兩地，好少見到面。咁咧就 係 storyline 喎，其實係 可以拍戲啊！你明唔明？ 咪係咯。 我睇完 Forbes 嘅訪問，我覺得可以拍戲嘅其實。咁然後跟住而家咧，佢大部分嘅時間咧都唔 travel 嘅，就係用緊呢個 Zoom 咧去同公司嘅員工開會嘅啫。全世界佢就唔 travel 翻大陸嘅，咁就解決咗好多問題啦。佢主要時間 解決自己 陪個細路仔打籃球， 係啦。 跟住所有 Zoom 嘅員工咧，如最大嘅佢哋嘅 employment 嘅政策咩咧？就係如果你將啲即係去買書嘅錢可以問公司攞翻錢嘅，鼓勵啲員工閱讀嘅。哇！呢、這個真係簡直係人間天 堂。但其實我想問，其實佢點樣賺錢嘅咧？其實係佢營運模式係點樣？佢有冇廣告賣佢咯？ 我諗佢有幾 round 噶啦，已經入咗股嘅就即係呢啲風險基金好，創投基金好。咁如果唔 係，即係等於我想知道就係話， 谷佢上之後，跟住咪炒股票咯。 我哋用家用呢個 Zoom 嘅時候， 咁你可能即係如果有啲企業用戶啦，佢喺嗰度收費啦，主要我諗佢有一萬個企業用戶，佢而家升升緊。 Okay. 即係嗰啲大嗰啲咩 Samsung 啊，即係全球都好多公司啊嗰啲咯，嗰啲企業用戶，咁嗰啲就收費嘅其實。即係一般家庭用戶，我哋即係唔超過四十分鐘咪唔收錢咯。 即係大學嗰啲就唔需要四十分鐘，其實一般你話跳拖咁樣樣一個課堂咁啊搞掂噶咯，好快就。 係啊， 係啊。 即係如果你當喺學校嚟講，啱好一個 classroom 嘅一堂課咯。 即係夠啦，啱啱就係課嗰啲。 咁好處就係你呢個完夠鐘要俾錢咯。你我 close 我唔俾錢，我可以再開另外一個 meeting， 就喺嗰度又再嚟噶嘛。中間咪當 break 咯，即係當放小息啫嘛咁樣。咁所以啲人好中意用嘅事實上，但係我覺得太完美嘅其實。所有呢啲即係咁好嘅嘢咧，即係 too good to be true，to be true 廢嘅。即係呢啲亦都係咧，即係細個我哋爸爸媽媽成日都講嘅，有冇咁大隻蛤乸隨街跳咧？其實。係嘛？咁啊，除咗呢個 Zoom 嘅夾乸之外咧，其實今日另外一單新聞就係林鄭加人工。嗱，我就覺得咧，林鄭係相當無恥嘅。點解咧？就算你話財委會舊年通過， 係 佢應該都唔係淨係通過一個人加人工嘅。其實，財委會通過嗰陣時， 佢咪成個行政會議咁樣加，即係同埋 成份 paper 取上 嗰啲啊。 好啦，我想問，即係話就算通過咗都好。而家人哋問緊你會唔會自己主動減薪啊嘛？ 係咯， 係咪佢就唔答，而係之後將佢推咗落去行會，已經通過咗。咁香港人日日叫你落台，你又唔落？ 係咯， 係咪先？如果你咁信呢個制度嘅話，喂大佬，你睇民意調查裏邊，啱啱最新公布，好似都上翻少少啦，翻翻去反送中開始嗰陣時嗰個嘅負數。但係都係負數。頭先有記者。做節目之前問我攞回應，我話其實即係考第尾同考尾二嘅分別都有冇評論啫。我話，係嘛？即係以前我哋一班四十人，你考四十定考三十九啫嘛。 係啊，冇意思， 冇意思㗎。其實係咁又叫民望回升啦。我話唔係啊嘛。咁但係睇到呢啲人啊，相當無恥嘅真係。即係今日佢回應呢、這個。即係人工加人工嘅問題。 唔係你諗下，即係其實你淨係年輕人啊，係八成人俾你零分嘅。你諗下幾大鑊啊！你係即係你而家你同嗰班年輕人嗰個決裂咧，你係翻唔到轉頭嗰樣嘢係 冇㗎啦。佢都唔想要嗰啲年紀人啲票，佢點解要叫俾嗰啲老坑優先投票啫？而家根本成個香港政府話國際城市，實際上成個支持政府建制嘅就係一班低學識。冇教育水平、冇工作、退休人士、老嘢 啊！ 如果一個城市係又靠呢班人去撐住嘅，其實即係一間老人院， 冇將來噶啦。 仲有咩將來啫？係嘛？咁你不如係變成劍橋老人院啊，改名就唔好叫做香港特別行政區啦，係嘛？你劍橋老人院好，劍橋精神病院好都冇所謂。即係如果一個政府啊，佢所有嘅決策咪就係咁咯。嗱，投票就俾老人優先，搭車又俾2蚊，將佢由65降到60。佢所有嘅施政其實佢都唔，我都唔攞你嗰啲後生仔票。後生仔票又多機格，又讀書多過我，要求又高，又難說服，又有理想，又硬頸。但老人家唔係啊嘛，老人家喂屌，65跌到60， 兩蚊搭車已經拍手掌啊嘛。佢民望升就係老嘢升咯。 係啊， 好清楚噶，你睇到。係咪？咪就係 嗰個同警察嗰個差唔多嘅分佈都係。你而家見到警察嗰啲咧，即係仲係比警察係十分嗰扎咧，其實係十零個 percent 多啲嘅啫。嗰班主要都係老人家嚟嘅。咁但係你就算咁樣計都好啊，你最多你都係得30% 嘅老人家啦，係撐你嘅啫。其實都唔係好多嘅啫，你唔值得你自滿嘅嗰樣嘢係。相對上，你係多啲人。是會撐警同埋林鄭咁解嘅啫。咁呢一班人咧，無論邊個做都好，其實佢就係撐嘅政府啫。嚇、啊，即係佢呢啲純粹係即係呢個成王敗寇咯。邊個做政府咪砌撐邊個咯？社會上面梗有呢啲人嘅喎，其實係 正常嚟講咧。以我工作經驗啦，呢、一班嘅建制盲毛咧，一般就佔四成嘅，其實、 啊、 即係你稍為一個正常嘅政府 啊。 你都有四成嘅，其實應該係、支持到 啊！ 佢而家得20%啫嘛。 係啊， 好啦，咁而家即係話喺呢個四成盲毛裏邊咧，其實佢盲毛世界裏邊走咗一半啦。 係啊， 佢一半盲毛已經進化咗做半盲毛啦，已經係、即係開始瞓醒啦，或者朦朦朧朧醒醒地啦，已經係。咁剩翻呢一半盲毛咧，本來就再走咗一半，你記唔記得？就係、冇口罩嗰陣時。係。就係、2月嗰陣時啦， 同埋你得失咗班滯留喺武漢嗰班所謂香港人啊嘛， 係啦，就係、是、呢、這個冇口罩嗰陣時候、就嗰啲所有藍黃絲就個個都有62007250嘅， 係， 同埋咧喺街行總有兩個手足遞包口罩嚟嘅，就擋 TG 嘅。 他們治理能力比較高的，即這一班呢就信政府，亦同時間是很依賴政府的。 是的，因為他是本身在社會裏面是比較弱勢位置，很多是退休人士、沒事做、低基層、或者是即教育水平低。 現在我覺得即明天昨天之後呢更嚴重、你現在在公園拿綜援的老人家 捉棋 在這裡，你都在這裡即插，你都在這裡插他這個禁罪令啊嘛， 係啊， 喂，嗰兩條友，即係嗰兩個捉棋嗰兩個，喂，純粹一班友嚟睇食花生睇戲啫，大佬喺度即係喺度依牙鬆綁啊， 即係旁邊學咯，我哋叫做 旁邊學嘅啫，喂，點不知你捉棋嗰兩條友俾人哋即係收咗呢個票， 係嘛？票控啊， 2000元啊！你嗰個綜嗰啲友仲係收綜援嘅，嗰阿叔係幾慘啊，大佬！即係你諗下，你咁樣針對呢啲人，你諗住而家咧呢個所謂禁罪令又好啊，呢啲咁樣嘅抗疫措施都係淨係針對嗰啲 本來搞黃絲嘅嘛，本來搞黃店嘅淨係 而家係一律咧係叫欺善怕惡，咁 搞弱勢嗰啲人咯， 佢要有 quota 噶嘛，佢要揾條開刀噶嘛， 即係抄牌咁好似 係啊。即係佢要咪就係正正就要呢一個殺雞儆猴咯。咁但係你殺雞儆猴，你唔可以揾啲即係有牙力啊，你唔可以揾向大嗰啲人噶嘛。 咁啊，梗係啊，大佬，唔通你揾嗰啲Starbucks 喺度門口， 咪就係咯， 喺度排外賣嗰啲人咩？梗係唔得啦，大佬，美心喐 Q 你噶嘛喎。 係啊，咁所以你只能夠揾呢啲咯。喂，佢唔會出聲嗰啲。喂，其實你睇佢樣子都好認命嘅，其實係。我就見到好似蘋果嘅記者問佢：，如果係好似呢啲咁嘅情況，我寧願坐監坐幾日去算啦。 但係我想話，如果我兩條友喺偉業街捉棋，有啲三唔識七嘅蛋散棋喺度圍觀，關我哋兩個咩事咧？ 其實唔關事嘅，其實即係我 咪先。 喂，其實係咪有應該有上訴機制嘅啦？其實 係乜？你俾張告票我，我唔識嗰啲友嘅喎。其實 係咯， 又或者我哋將呢個奪命撈鬆搬落去觀塘海濱公園嗰度做直播。 係啊。 有班唔識嘅人喺度聚集，關我哋咩事呢？其實， 喂，好容易喎、啊！你做直播，喂，咁就知道，喂，我哋就喺海旁啦，咁就即刻揾我哋。 唔係啊，阿黃浩明申請緊遊行啊，寫文聯， 係嘛？ 係啊，佢就係話，喂，大佬，而家咁樣唔可以去到咁嘅地步嘅喎，基本法保障我哋集會自由、言論自由，咩嘅喎？有示威遊行嘅權利嘅喎，係嘛？點解連呢樣嘢都冇埋咧？ 而家好大考驗嘅，因為其實就快咧就到六四啦。咁六四今年咧31周年啦，其實你諗點搞呢？我唔知佢哋 入 Zoom 啊。咁大佬啊，蔡耀昌喺個 Zoom 嗰度焚燒吊唁冊啊，唔得啩？我諗。 我唔知道啊，即係你點樣點蠟燭咧？其實又係 嗱，我覺得佢咧即係賤人就冇底線嘅。政府就一定咧，而家諗緊咧點樣將呢個嘅禁罪令咧一路拖到去咧九月之前，越接近九月選舉之前， 就等你選舉之前就唔會有任何嘅政治運動。 第一，選舉冇政治氣氛， 係啦， 亦都咧嗰個社會嘅政治温度咧就唔熾熱。 嗯， 咁你因為6月9日咧就係反送中運動1周年啦，已經係，咁你冇得聚集嗰陣時，岑子傑都講咗啦，都即係都唔知點樣去處理啦，咁樣民陣啊。 因為6月9號的集會其實是民陣發起的嘛，當時是。 嗯， 好了，一周年大家要怎麼處理呢？我覺得要大家多一些訂橋出來想想破這個禁罪令，我覺得他一定會將它拉到去6月。DSE 我覺得什麼 QE 都不用考的了，貨也都不用服的了。 沒有了，你威我 了。他現在最重要最重要叫做什麼政權保衛戰，我告訴你，是就是9月選舉不給這個非建制派翻盤控制這個立法會過半數嘛。因為他知道大 Q 鑊的，他現在你想想為什麼689這麼騰呢？喂，立法會過半數第一個議程一定是立法會 PNP 調查 689UGL 啦，他就死定了。跟住就到黑警了， 是的， 跟住721、831一路上了。 你真的五大訴求實踐了的話，很多人大鑊的，其實是 五大訴求實踐了，我想香港一半建制派坐監的，要 是啊，不出奇啊，清算的，這個大清算， 這個大清算來的嘛，所以他怎麼會什麼，他一定引這個禁罪令。所以我覺得社民連做得啱啊，其實要挑戰呢個禁罪令，同你咪打上去法院咯。因為我覺得如果你俾佢咁樣用呢個方式嚟控制嗰個嘅大家集會自由嘅話咧，一般西方民主政府咧，佢就因為有各種嘅監督，有一個正常嘅一個司法制度嘅監督咧，佢反而冇咁容易。但係香港大家經歷過呢大半年嘅事咧。你都知道香港基本上就是一個三權合作的一個這樣的城市，已經沒有了這個互相制衡的角色的。所以如果你給他過骨，他就一路捏下去的，我覺得是會是吧。你現在看到那些禁罪令下面的警察其實相當之囂張，那天我在山頂跟鄺亞里上去龍額獨行山 又遇到何君堯， 不是今次沒有何君堯，是六個軍裝警察戴了口罩眼罩企喺度露啤，喺山頂裏邊嘅人捉啊！喂，大佬，我想話 真 係 皇軍咁樣樣喎， 真係皇軍咁啊，好乞人憎啊！嗰啲態度係，即係唔出聲翹埋手，錯行咁企喺度。嗰啲好彩，嗰啲大部分係鬼佬嚟嘅，掂行掂過。你錯乜嘢啊，大佬？我諗鬼佬埋同佢講，佢都講唔掂啦，英文係嘛？ 咁你有冇見到佢真係捉四個人啊？ 大部分嘅人都冇四個人嘅， 大部分 有嗰啲佢都唔敢埋去捉，因為佢哋大陸遊客。 哦， 講國語嘅 ，OK， 係啊，講國語。 而家仲有大陸遊客嘅咩？ 唔係，總之係講國語嘅啦。我唔知係居港大陸人定係咩啦。 OK， 咁所以咧，我坐喺度睇咗一陣咧，嗰啲錯到行嗰啲軍裝警察咧，都係咧喺度錯樣嘅啫。 純粹喺度屌屌揈嘅啫，喺度。 純粹喺度錯樣嘅啫，其實就冇執法嘅。但係去到我諗入到去公園仔賭15嗰啲阿伯死緊㗎，我覺得真係忍下手啊，真係。不過啲賭15嘅阿伯好多都係投建制派嘅喎，其實 係嘛？ 係啊， 咁啊真係賭迷喎，今次真係。 我諗真係賭迷喎，其實係嘛？即係幫阿郭佩凡賭迷。 你平時真係撐警喎，你唔好講少喎。 我即係同埋，我覺得好無辜咯，其實即係如果我賭15户都冇無辜啊，我覺得超過四個人就。但係如果你話我兩個人捉棋係兩個人嘅啫嘛，其實。 唔係咁，其他佢嗰啲。 side bet 啊，其他喺度。 係啊，side bet 咯，嗰啲外圍啊，其實好多㗎。跟住你嗰啲又有喺外圍莊家喺度買，喂，究竟邊個贏啊？咁樣。 side bet 喺度。 喂，咪就係side bet 咯，呢啲喂唔出奇㗎，其實係嘛？你有你兩個喺度捉棋，其他人有其他喺度，即係當鬥蟋蟀咁樣樣啫嘛。 嗱，以前咧我就知道咧，好多呢啲15户啊、捉棋啊、嗰啲阿伯啊聚集之後咧，都有啲北嫂喺度揾食嘅，其實啊，咁咧就而家我相信北嫂都斷曬㗎啦，都一入嚟香港要隔離啊嘛，北嫂都係嘛，除非 新移民咯， 佢隔離營揾食嘅啫，其實 你咩屯門阿嗱嗱嗰啲係咪就係啊？嗰啲即係新香港人咪就係 停曬㗎啦，係嘛？而家都嗱嗱都 Happy 八嗰啲停曬㗎啦，係嘛都 唔係佢而家唔同啦，佢哋識租場玩啊嘛，佢哋而家係。 點啊？都係太多空鋪啊！ 佢唔係，佢我唔記得好似蘋果跟過㗎。佢哋而家佢哋自己租場玩嘅，唔係一定喺公園嘅。但 係即係酒樓啊嗰啲地方。 我諗係啦，類似係啦，但係嗰啲就麻煩啲啦。你起碼，但係佢 Happy 八嗰啲有錢嘅，其實佢好勁㗎，佢俾得下，每次唔知幾嚿水㗎。問翻下邊個就知啦，其實。 Lens 都知㗎。係啊，因為佢實際上我坦白講啦，佢呢啲我諗。即係屋企人關係未必好啦，咁佢可能即係自己有地方住，有即係有定期收入，咁咪散咗佢咯。我覺得就係咁。係 啊， 係 啊， 係 啊。 即係呢個亦都係即係一個反映到香港一啲嘅即係老人問題嚟嘅。 有啲話屯門公園封咗，咁啊，我唔知佢點封喎。其實呢啲，因為其實我而家見到好多嗰啲遊樂場嗰啲咧都圍曬紙嘅。 圍曬嗰啲 燒烤爐啊，都封鎖咗啦。 嗰啲籃球架嗰啲咧， 拆咗個框添啊，直情係反置到。 佢又唔係拆框，佢係封咗佢。 封咗佢啊？ 係啦，即係唔知揾啲膠袋笠住佢咁樣樣。咁、你射咪射唔到咯，純粹係。 咁我想問下，我一個人去打籃球得唔得先？我兩個人打籃球得唔得先？ 你兩個人打籃球啊？温岸 温岸温得唔得先？ 咁佢就總之唔俾你打啦。因為你有籃球場啊，自然多人噶啦。其實就係、你好難定噶嘛。嗱，即係如果你話睇你邊個為之相識，咁你如果你話好多人同時喺嗰個半球場裏邊温按温，咁你點講咧？係嘛？佢就係唔想俾你聚集啊嘛，就係咁嘅意思啊嘛。 嗱，新加坡好笑噶，新加坡就禁髮型屋就可以剪頭髮，就唔可以染髮。 染髮因為佢有好多蒸氣走出嚟啊。 哦，同蒸氣有關。 唔係因為氣溶膠啊嘛。 哦， 係啊。 我 染髮好勁㗎，其實係。 我就話點解剪頭髮又得，染髮又唔得咧？咁樣，喂，管到好細緻喎，新加坡係。 嗱呢樣嘢咧，就真係佢自己有佢自己科學根據嘅，但係即係我哋嘅嚇國家主席咧就冇乜科學根據啦。因為你知唔知佢早排咧就去呢個浙江啊？浙江咧佢唔知佢睇啲村民，咁佢就喺室內啦，咁佢戴口罩嘅。 有戴罩又唔戴罩。 係啦，唔戴罩咧就喺嗰個唔知港口。 喺港口嘅碼頭。 係啦，咁之後咧，我記得好似唔知新華社嗰啲咩新華 澄清啊， 佢澄清就話唔戴罩咧，其實係有根據嘅，根據就在於咧嗱嗰度地方空曠啦，咁又和風細雨啊，嗰啲空氣清新啦，係嘛？ 關咩事啊？隔離嗰度彈散咳兩咳，佢咪中咯？ 唔係啊。問題就是話你都識講和風細雨啦，和風細雨你知唔知之前何柏良講，如果你淨係和風細雨咧， 嗰啲病毒就黐喺 嗰啲病毒其實你等於你空氣裏面好多咗好多嗰啲即係 water droplet 啦， 啊承載嘅， 係啊，你變咗其實佢自己如果有人打乞嗤啊或者講嘢啦，佢嗰個漂流漂流距離咧去到八米嘅。是中長的。 其實我覺得你少年你太年輕了。當日企在習近平身邊那些我想全部經過 驗過了是不是 點止驗這個體溫啊所有快速測試什麼都驗過了。那些工人全部是老闆來的我告訴你聽 啊。全部自己有來的嘛。 全部都是保衛局啊。中央保衛局的。那些軍警嚟嘅，其實 佢哋係扮廠長啊， 然後換咗件衫，戴一頂帽，你以為佢係喺貨櫃碼頭做？你真係啦，呢啲咁嘅橋一睇就穿啦，係嘛？休息一陣先。 啊！ 人民超市送你消毒出走液，派發日期咧由1号到30号，不過都係送完即止。 只要下載咗人民超市嘅 app， 登記做會員，去門市。收嗰张电子 VIP 卡就会获得出走液。 大家记得要经常消毒双手啊！